喂，哇！头先有啲诶，嗱，李亚琪 高张啦， 李亚琪翻嚟啦， 系病咗，唔好意思，大家。灵 异事件发生喎，头先咧，本来我有个fans 咧就 send 咗个 V 喺个 WeChat 度咧 send 咗佢嗰啲嘢俾我嘅，咁我谂住咧攞嚟播，点知初头播咧就冇声，咁啊咁乜嘢叫阿夜琪用佢个电话播啦，咁啊 send 咗俾阿夜琪，点知 send 咗俾佢之后咧？死啦 ！send 咗俾佢之后咧，我就听唔到咯，我又听唔翻，跟住叫佢揾啦。 失手嘅时候就我明明见到咧系要 forward 嘅，点知咧系删除，但系 揿咗删除。 但系平时删除嘅时候，佢会揿 yes no 噶嘛，系冇噶嘛。 咪咯，真系奇怪， 好神奇。我哋使唔使作出呼吁啊？各位朋友，再 forward 翻俾你，或者再讲多一次俾你。 唔系啊，佢开紧工啊。 哦， 冇听电话。 唔紧要啊，我哋下个礼拜二个节目再播翻俾大家听啦。 系、咯， 系啊，排下队先，个案太多啦，因为 佢讲得好清。哇，就多谢啲观众咧，即系啲 fans 咧，你喺我哋嗰个通讯站哇 ，send 咗好多。好多嗰啲咩啊？ 观众投咗好多故事啊，投咗好多稿啊，经历啊嗰啲。 哇！真系啊，无言感激。 如果可以再 啊， 播啦。sorry 啊，好多技术故障，好啦， 好啦， 我哋而家。 喂，点解你翻上去？ 我冇啊， 翻上去拜山咁 啊？唔系拜山啊，未开始住啊。 吓，有冇 翻去探亲咯？未开始住嘅。 有冇灵异经历啊？ 上年有啦，今年因为都未开始。 嗯， 系啊，因为拜山我系前，你可以即系、就是、你由清明节，你可以拜山嗰段时限系你前七日同后七日噶嘛。 系。 因为都未开始，上年就有嘅。上年我翻去，哇，通山跑好热啊，真系。 唔系喎，灵异经历， 有 啲系痛苦经历， 好热啊！但系系咯，唔知系热得滞定咩啦，跟住见到我爷啊，坐咗自己一个坟头图同我喺笑咯，我唔知佢耻笑我做得太辛苦。 日头嚟嘅， 日头啊，好清楚啊！ 见到佢坐咗你坟头， 坐咗佢，唔系，梗系唔系我坟头啦，坐喺佢坟头， 系 啦，坐咗佢坟头咯，跟住喺度食住口烟仔咁样样，跟住就望住我哋喺度，哇，有一路蚊草，有一路扫地，有呢样嗰样，佢就舒服啦，佢坐喺度睇住我哋喺度大扫除， 即系戒烟，其实死咗都仲食过。 他哋冇分噶嘛，因为都系生前中意做嗰啲嘢，佢哋死后佢哋都会继续做翻自己平时会做嘅嘢噶嘛。 系，我嗰阵时我哋翻乡下拜山咧，咁我哋乡下咧嗰阵我去翻去拜山嗰阵时咧，因为我后屘只脚受咗伤，我就冇翻去，因为我哋真系拜山嘅， 即系山坟嗰啲嚟噶嘛。 唔系啊，系行上个山， 系山坟， 去一个风水地拜完，跟住落山去对面个山又再行。 系咯，咪系即系嗰啲即系传统龟背式嗰啲。 是啊，是啊，好大镬，好大镬。咁咧就 落雨仲大镬啊！ 系啊，落雨其实行唔到嘅。咁咧就我哋通常我哋唔系拜清明嘅，我哋春分嘅。春分咧，我哋你查节气就查到嗰个春分。咁我哋春分就嗰日去拜嗰啲太公山啦。春分第二日就去拜祠堂嘅。咁我哋去，我哋去拜山嗰日啦，拜完翻嚟，咁就夜晚咧，通常就好攰嘅，因为你行咗一日嘅。 日身水身。 香港咧，如果喺香港拜山咧，你同我讲话有几辛苦咧，真系肺噏，真系冇可能辛苦得个，即系冇路啊，有啲地方系。即系你一年先去一次， 我明 白啊！你拣啲风水地咧，一来冇路啦，行上好辛苦嘅。咁我记得嗰晚咧，你知乡下地方啊，我哋嗰阵时，我翻去嗰阵时系冇电嘅，因为点解我哋嗰个乡下咧就本来我哋嗰条村咧都有电嘅，但系嗰个镇咧吓，而家叫镇啦，以前叫公社，咁咧嗰个镇咧就唔将佢个电网咧同个省嘅电网联网啊。因为如果同个省电网联网咧，佢就冇钱代啦嘛，你要交翻俾中央噶嘛啲钱。 哦， 咁咧佢就话自己发电， 自己发电咧就靠嗰条咁嘅河仔咧， 好流 嘅，嗰条河就好热，好鬼渣嘅，即系水大咧，冚嗰个碌咧就发唔到电啦。咁、哦、水细咧推唔喐，又系冇电，咁咧就成日都冇电嘅。咁我哋就系、 是、水力发电嗰啲系。 系佢以为自己可以水力发电咧，咁人哋水力发电嗰啲通常电量都瀑布噶嘛，唔系佢嗰啲咁弱噶嘛。咁咧就我哋就点油灯嘅。咁我记得咧，我哋嗰啲乡下咧，唔系记得我哋乡下嗰啲好嘅畸形，你知任何一样嘢都系值钱噶嘛。咁、嗯、咧每个房咧都会有个缸，就装住啲料嘅。即系攞嚟淋 花肥， 花做肥啦吓，其实嗰啲肥咧要熬好耐先做得嘅。咁咧夜晚，我最记得有一次夜晚，嗰晚咧夜晚我就，你知，喂，我哋如果去厕所，你知嗰啲旧屋咧，嗰啲即系有啲类似四合院嗰啲咁嘅尖顶屋咧，咁你去厕所有段距离噶嘛，通常个厕所就系一个猪栏牙嚟嘅。即系一齐攞翻啲肥噶嘛，咁啊夜妈妈拿住盏油灯，咁你喂乡下地方，原来你即系喺市区住惯咗咧，你系好难想象咧，你即系如果冇月色底下咧，黑掹掹咧，真系伸手不见五指喎。咁咧就嗰晚我记得咧，我嗰个侄咧就攞我支电筒去玩。其实我有带电筒嘅，通常翻乡下一定要带电筒，你唔带电筒真系慢嘅夜晚。咁啊，唯有攞盏油灯啦，系嘛？啲即系火水灯， 好危险噶嗰啲，我觉得。如果真系睇唔到叉索嘅就 唔系啊，嗰啲火水灯系有个玻璃筒嘅， 打烂咗就咩嘅， 唔会吹到嘅，系啦。咁 啊，系嘢啊， 又急咯，咁啊嗱嗱声，你即系喂，通常呢啲夜妈妈要行出去，喂，我哋乡下就奇怪咗咧，就本来你日头夜晚咧可以个气温。山好远嘅， 系啊，所以咪咁咯。 系啦、 啊， 我哋都近山嘛。 病咗， 咁咧就一路去，咁啊我哋间好鬼大嘅，嗰间屋几十两栋高，好，因为我哋好多房人加埋起一座好大嘅屋咧，咁啊，咁咧出去一个大嘅禾塘咧，一路晒谷啦，跟住要穿过个禾塘而啊，经条路仔咁样行落去，即系我哋乡下咧就叫粪氹嘅。唔系叫厕所啊！嗰啲乡下话，如果你翻乡下，如果去我哋乡下揾厕所啊、屎坑，你大镬你揾唔到嘅。佢哋叫粪氹，唔叫粪氹，佢唔识嘅。咁啊，揾到条路落去啦，去厕所就肚屙。 哇！ 咁啊，经过嗰条路嗰阵时，一个我见到有个十零廿岁嘅。嘅后生仔啦，咁啊喺我前面，即系我大屋前面嗰条路咧，啄啄声咁行咗去喎。咁我话呢个边鬼过咧？夜妈妈仲又唔使带电筒喎，咁好眼嘅，系咪先？咁我唔理啦，跟住走去走去，一入去到嗰个粪氹啦。第一件事咧就系点着张报纸，要吹一轮先。你知嗰啲蚊咧就唔系讲笑噶，乡下嗰啲。咁啊去完排毒啦，去完排毒出嚟呢，咁啊离远，咦，咁我梗即係行返嗰条路啦，即係行返沿住嗰条路，就又经过我哋大门口出面啦，啲嗰个后生仔离远企喺度做乜鬼呢？ 佢企咗喺度唔喐。佢企咗又企喺个位唔喐㗎嘛。 係啦，又唔系离远啦，佢冇行到啊，我爷妈妈，咁我哋嗰间屋咧，通常咧就如果我哋啲香港嗰啲翻去咧，就好开心嘅。啲叔伯兄弟咧走晒嚟我哋嗰度，又玩啤牌，又吹水啊，即系又食我哋啲烟咧，两条烟你都唔够食嘅嗰晚，个都火烛咁系咁煲。 火烛 咁咧，我话冇理由喎、啊。如果识我哋都会入晒去我哋间屋嗰度噶，佢唔会喺出边噶嘛。 系 咁同埋，我点咁得意嘅嗰个人，佢又企喺背住我、啊。因为佢着件嗰件衫咧，佢系着嗰啲咧，白恤衫，嗰条扯裤嚟嘅，就卷起咗只脚，即系 落田咁嘅叫， 又唔系落田，卷一半，一边脚卷一半，一边咧就放咗落嚟嘅，即系原来我第一次翻乡下咧，俾人哋笑，佢话我着条底裤通道走，实际我着条波裤，乡下我哋乡下冇短裤嘅，系将嗰条裤咧不断接到上去咧就叫短裤嘅。 系啊，佢哋唔兴噶， 系啦，佢哋就话哇，我搞错啊，叔着条底裤通道走，我大佬条波裤嚟，唔系香港底裤嚟，跟住我话，咦，点解咁奇怪嘅？ 即係我寧願個照佢好容易認啊，因為暗暗淡淡有個白色嘅喺度。咁我嗰陣時唔識驚，唔知咩事咁啊，咁啊走過去諗住行過，喂，你去邊啊？係咪想入嚟啊？定係邊個？咁一路行，我行佢又行喎。即系我行佢又行，一路向住我哋嗰度，我记得嗰度落出去咧，左边咧就有个河边嚟嘅，个河边咧就有个水井，个水井系个河边，好奇怪嘅我哋嗰度。咁我唔理啦，跟住一路向前行，咁叫佢啊，喂你去边啊咁啊，佢又唔理我，跟住去到再行前啲咧，去到个十字路口咧。就唔见咗佢喎，突然间。 你认咗佢系嗰啲咩同村兄弟咩？又咁够姜香嗌佢入嚟嘅？ 边个啊？ 你咯，嗰个人。 唔系你翻到乡下咧，我哋嗰度我哋唔系好，我哋嗰度咧，譬如去嗰度村咧，附近全部都差唔多都系嗰个姓噶。 三个 即至多系同太公啊，唔同兄弟、或者唔同阿爷咁嘅啫。咁咧我就冇理由我唔识佢啊，即系咁啊，即系好奇嘅。其实我系好奇嘅，咁夜。嗰阵时都十一二点噶啦，好夜噶啦，乡下十一二点瞓晒噶啦。 好早瞓，因为佢哋九点钟最浅上晒床瞓啦。 但系我哋有我哋翻去咧，佢哋通常就嚟磨到好夜先走嘅。佢哋 啊系， 咁啊走咧冇谂过惊，咁啊走系啦，咁啊走一路行行去，都喺嗰个佢系我记得咧嗰、那个田咧，好似个十字咁样，呢度一幅，呢度一幅，呢度一幅咧，咁咧佢一个十字嗰、那个中间嗰个位咧，咁呢度咧就转上去系另外一笪地方嚟嘅，咁去到嗰度，突然间唔见咗，咪头先喺前面嘅， 但系你冇理由睇唔到个田嗰啲系好矮嘅啫嘛，你 系啊，佢系嗰条田基路咯。即係嗰條田基路，唔係我哋嗰啲田冇鄉下嗰啲咁大嘅，我哋山邊，我哋嗰啲近山嗰啲嘅。 咁但係都睇得好清楚噶嘛？佢點樣轉彎，你都睇到佢 邊邊邊邊邊。我就睇唔到咯。跟住我就 飛毛腿嚟嘅喎。 咁突然間唔見咗，咁啊再行過去睇咧，冇鬼咗喎。咁啊拗曬頭唔理啦，咁啊翻翻上去啊！嗰日唔系拜完山啊，系拜山嘅前一日。 哦，即系啱啱可能到步嗰啲时间啊。 系啦，系啊，系，唔系到步几日嘅，唔系一到步就去拜山 咯。哇，咁我好勤力啦，我通常一到步就嚟咯。 我哋应该系拜山前一日嘅，跟住咧，咁我翻到入屋咧，佢话喂，话叔，其实我个辈分好高嘅乡下，因为我老豆好老先生，变咗我辈分咧，嗰啲侄啊，嗰啲孙咧，全部大过晒我嘅。咁阿叔，你去边度咁耐啊？我去厕所嘛，我屙链啊，咁耐都咪锁链屙完啦，咁鬼耐。 佢又 唔系啊，我头先见到，即系啊，我冇讲到嘅，即系费事人哋话你啊嘛，话你夜妈妈怕死嘅，真系装嘅。咁又冇讲啊，诶，冇啊，普通啊，即系又黑得滞，搵唔到路啊嘛。嗰条路又系人都玩到噶啦，去厕所条路点会唔识嘅？咁啊，翻上去啦。咁啊，就冇讲到嘢，咁第二朝，第二朝呢嗰晚我老豆就话喂你一个人不如过嚟同我瞓啦，我话唔好啦，因为我老豆我阿爷呢有铺瘾嘅，即係我爷死咗㗎啦。我老豆返去呢就通常会搵佢倾偈嘅。即係会搞佢呀。 搞阵 嘅会已经呆同佢讲嘢，我话唔阻你两仔嘢倾偈，我自己瞓得啦。 咁我过瘾嘅。 咁我咁我瞓到第二朝冇嘢嘅。咁啊返去拜，跟住呢就去拜山啦，咁啊即係一早好早嘅。一早就要出门口啊，有时向南，有时向北咁样，总之兜个大圈返嚟啦。兜到呢傍晚，即係去都唔係傍晚，三四点啊，拜足成日嘅，我哋要喺山嗰度食啲嘢。嗰个返到去嗰个就寻晚见到嘢嗰、那个，即係我追住个人去到嗰度消失咗嗰度啊。咁去到嗰度呢，咁佢突然间佢就停低喺度。停低喺度咧，跟住攞份我記得嗰度拜剩一份嗰啲衣紙嘅。咁佢哋裝香，我哋裝香拜邊個啊？ 冇份， 冇份頭，乜都冇。 牌都冇個。 佢話呢度呢個你四哥嚟噶。 四 我咁嘅四哥，即係我哋嗰陣時咧係。 同阿 一個太公兩兄弟啦，跟住咧就。边个生先呢就排一二三四咁样嘅，咁样排落去嘅。 系谂一论资排辈，唔会话呢个表乜表乜嗰啲。 系啦，因为我咧隔得太远， 我老豆成五十年成五十岁先生我嘅。咁呢就去到我就唔排啦。咁呢佢就话呢、這个四哥撞呢度我知道撞呢度。佢原来我哋乡下呢就係细个呢或者夭折嗰啲呢就唔可以帮佢立碑整个坟。 係呀係呀。 咁呢就会喺啲十字路口呢即係病死嗰啲。係。喺个十字路口呢咁就撞落去就算㗎。 有听过。 啊、跟住我话喂我昨晚呢即先我唐大佬问我哋做咩问呢啲嘢。我唔係喎唐大佬。我大佬我昨晚呢我去厕所嗰时我冇话俾你听。我见到有个人行到呢度唔见咗。 有个係囉係囉。 係囉跟住佢话佢话佢大约点个款㗎五尺六七寸倒高啦、穿件灰衫白恤衫又灰褲咁啲灰扯褲、但係好奇怪喎一隻腳放落嚟一邊就接起喎、跟住我唐大佬打咗個突囉即係佢係我個唐大佬就係佢阿哥即係死咗嗰個唐大佬 同一條血脈㗎啦 同一個老豆嘅佢哋你真係見到佢係呀佢话你佢话跟住我话我阿哥我话四哥几时死噶？佢好细个，唔知岁几两岁死。佢话我寻晚见到个十几岁，好高大噶咯，唔系咁咩噶喎？ 佢哋会大噶嘛？ 系啦，跟住我就话佢着嗰条裤系咁嘅。佢话你应该见到四个。佢话点解咧？佢话嗰阵时佢阿妈即系我嗰个伯娘咧，佢话 伯娘 系啦，佢话佢大咗啦，咁咧细个着开浪裤啫，有啲岁几两岁就俾条裤佢试着啦。佢话惊佢唔识屙尿，就特登帮佢接起条裤脚嘅，等佢即系惊佢唔识拉拉唔识开裤头啊嗰啲咧，咁咪喺个咁咪。拎起咗个裤脚嚟话屙屙噶啦， 咁趣致嘅 系啦，佢你应该见到个四个，冇理由啊！我见到佢话应该系， 计翻时间好似系咪？佢讲得出嘅， 唔系佢因为佢嗰条裤一边放低，好似佢细个嗰阵时接定先，同埋而屙尿咯，低个短裤咁啊， 同埋都咁多年后，佢哋应该计咗个岁数差唔多，又同你嗰个身形又 match 咧。 系啦，佢话嗰日就初头佢话我初头冇谂过系佢嘛，佢话佢死嗰阵时岁几两岁啫嘛， 你都唔了解啦，始终唔系即系咁直实咁直系。 实实如果系计翻佢死嘅时候，如果系阴寿咧，佢应该系四廿几岁噶啦，三廿几四廿岁噶啦。但系就我就见我好记得佢去到嗰、那个，总之系佢撞嗰位咧，就唔见啦，搵唔到佢啦。 不过佢始终个样背住你咧，你又睇唔到个样，你就好难估佢几多岁嘅。 系啊，佢可能佢又唔想俾我见到，话是话 惊吓亲你啊嘛。啊可能即系见到你翻嚟哦，好热闹咁样，但系大家一齐出嚟热闹咯。 唔系，我谂佢当晚咧系见到我哋翻去， 系啊， 好多堂兄弟咁 样睇， 好开心， 系啊， 去趁热闹嘅啫。 系啊， 点佢冇谂过会追出去嘅。 系 咁我哋 系啊， 佢去广告先，我仲有啲要讲埋。好，翻嚟再讲。